开始我们的长假了，很多人可能已经在路上，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我身边的人都是决定留在北京，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好好放松一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同样懒得出门呢？当然由于现在呢，我们是一档可以看得见的广播节目，所以无论您现在走在哪里，只要打开网络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总之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直播，一起共大家，伴随大家度过这个长假。无论您在远方还是在近处，都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选择潮流梦工厂，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当然就算您在远方，您可以打开一直播的平台，或者在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既然明天开始就是长假了，所以在这个长假期间，有些朋友要出行，有些朋友留在北京，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义务给大家推荐一些，无论是家门口有什么好去处，好吃的好玩的，再或者远远的，比如像中东一带国家是相对没有那么大热的旅游目的地，但仍然有很多值得去逛的好地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随着两个比较专业的，无论是美食还是旅游的达人，一起带领我们在远方在近处好好找一找吃喝玩乐的好去处。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长假美食还有游玩推荐。要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达人，同样是我的好朋友。首先呢，这一位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美食达人 Vina， 欢迎。 大家好，我是 Vina， 我又来到这个节目，非常开心。 对，上次聊的是清酒，算是游了一下日本。 对， 这次就拉回到北京了哈。 美食。 对，就对，您看这个身条要推荐美食，您信吗？真是特别气人，这个人吃什么都不胖。另外呢，坐在他身边的这位呢，是一位自由撰稿人，而且以前是常年从事美食行业，所以是美食的达人。欢迎刘露，欢迎露露。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怎么是父老乡亲们？怎么就感觉下一句就该张达？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是三个女人一台戏，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无论远方还是近处好吃好玩的地方。我也是邀请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如果您有什么好推荐好去处，也欢迎您跟我们交流一下。下面进入我们节目的常规板块，潮流风向标。好，节目呢进入到前面这段时间，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国庆期间的出行推荐。我也邀请两位嘉宾加入到我的讨论啊，跟大家提个醒吧，算是因为国庆期间夜班公交将会在三大火车站加车，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便民的好措施，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啊提个醒，就是日前呢北京公交集团发布了国庆假期的公交运力安排。那十一的长假期间呢，公交集团在北京南站新开通了合成定制公交，将会全面上线，夜班公交也将会在三大火车站增加备车。同时呢，公交集团将会采取途经热点地区线路增加运力，晚二次高峰加密发车，有轨电车西郊线缩短到运营间隔，还有开通公交旅游专线等多项措施，全力的便利市民朋友假日出行，为方便北京南站高铁抵京的乘客多方向多区域的夜间公交出行，咱们公交集团将会采取开行六条高铁专线、四条常规公交末车的增发夜间车次，还有三条夜班线路增加备车的北京南站公交保障，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便民好措施。两位十一出去吗？ 不出去，留在北京 家里蹲。 家里蹲，所以这个夜间加车对你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关系是吧？但是对于那种短程去，比如去上海啊、苏州啊、杭州啊，去个两三天然后立刻坐火车回来的朋友来说，这个在各个火车站晚二次高峰，应该就是夜间行车不是特别便利的时候，再增加发车是一个好事儿， 非常需要的。 要不然你们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行，走着 走啊，你走着。 那我们现在就走了啊。 你别呀、啊、后边怎么办。根据往年的经验，9月30号也就是今天啊，就是国庆假期前夕交通压力最大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感觉到路上还是挺堵的，尤其他们俩刚刚来的时候都说路上有点堵车哈。今天一是不限行，又是周末， 对， 然后呢明天放假了，今天很多 单位还是要上最后一天班， 对，提前下班的。 但是下班时间不统一，导致了今天全天都在堵车， 对吧？所以今天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应该是国庆假期前夕交通压力最大的一天，所以呢，公交集团启用了节日前夕行车的时刻表，配备晚高峰最大运力的基础上，根据市区、郊区线路的具体情况，今天延长晚高峰的运营时间。其中市区线路将会提前晚高峰时间，最早到下午3点开始。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感觉到了啊，3点开始晚高峰来临，因为很多单位可能确实下午开始就已经放假了。各条郊区的主干线路、高速线路延长晚高峰时间到晚上8点，也确保这是今天各线路的运行秩序。所以今天我们估算晚高峰时间是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8点。但凡您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我觉得可以错开这个时间段出行。咱们再看看景点线路，因为景点周边呢一直是一个每逢节假日的时候比较拥堵的时段和这个线路段，所以国庆期间对于各个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还有公园景点、商业街这些交通的热点地区，本市公交呢将会根据客流情况及时的采取灵活的调度方式，充分利用区间车还有大站快车这些调度措施来加速车辆的周转，确保运力以及投入，来保障各个重要时段的运营秩序。同时呢，为了应对节日期间的出游的游客高峰，公交集团会途经几个地方来增配200多部机动车，这几个地方分别是八达岭、还有颐和园、故宫等等。另外呢，国庆期间呢，公交集团将会加强对本市36条夜班公交线路的调度指挥和运力保障，全力保障夜班线路的准点运营，尤其为方便北京南站高铁抵达北京的乘客多方向多区域的夜间公交出行，然后是开行了6条高铁专线、4条常规的公交车末车后，还会增发夜间车次的情况，再加上3条夜班线路，增加备车的北京南站公交保障。另外11期间呢，为便利市民的绿色休闲出行，公交集团还分别开通了由东直门往返青龙峡、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还有前门的往返奥林匹克公园和德胜门往返八达岭的5条节假日专线。所以到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哪怕您出行在一个近处，也是方便您坐这个公交线路回来的，因为十一期间肯定在景点周围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高峰集中的人群和人流，到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哎呀，说完了这个简短的新闻吧，咱们就赶紧进入到今天主题吧。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等不太急，两位也等不太急了。十一期间你们俩都不出去啊？ 对啊，在北京多好。 今年没有找到特别便宜的线路，要不我肯定不跟家待着。 多便宜叫便宜？ 就是涨得跟平常价格不算区别特别大的时候就算便宜， 就浮动不是那么明显。 对， 但是错峰可能就便宜啊。比如说我打算2号去个上海，那所以就错开30号和1号。 对， 我主要想往国外走。 哦，你只去国外了现在？ 是。 这个露露同学自从变成了自由撰稿人之后，就心就野了。 自从做了个体户以外， 真的。你最近这一趟，就是今天我们即将分享的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中东。那中东呢？以前我会自己认为，在我没有查资料的时候，我会认为它就只是在什么伊拉克呀、以色列呀这一个区域。实际上，它指的是地中海的东部和地中海的南部，从伊拉克一直到最西边的，也就是北非的摩洛哥，它都算中东。然后我今天呢，第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地方是土耳其。自从2015年的时候《花样姐姐》播出后，我相信很多人去过的、没去过的都还想再去土耳其。然后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爆发了一个新闻，让土耳其的人会大哭一场。但是作为咱们的旅游者呢，会特别开心。那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那汇率下降了2/3 啊， 就是土耳其里 什么什么什么。等会儿，我想想啊，下降2/3是什么？ 2/3就是 以前 是3块钱人民币换1块钱里拉， 现在一块 就能换1块里拉。你、 wow. 啊，对， 你们直播吧，我可能要， 我就抢机票是吗？ 我可能要去了。 但是很多人就会问，哎，说这个土耳其里拉的崩盘，是不是我去那儿我花什么都是能打个三三折？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不是。 你想一下，咱们去订那个机票和酒店，咱们都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咱们是从国内自己的那个网站上订的 啊。 然后你如果去他当地购物的话，你在机场他实际上是用欧元结算的。然后如果你是跟团游，跟团游他旅行社这个定价呢是提前三四个月就定价，所以这个汇率对这个价格其实是没有影响的。然后你在当地如果你报一个自费项目，比如说你做一个折气球，然后你看一个演出，它是用美元结算，也不受影响。那到底这个汇率它会影响什么呢？就是咱们怎么才能捡到这个便宜？就是你去当地的超市和商场，它真的是以前的三分之一的价格。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喝星爸爸，星爸爸一杯星冰乐，咱们这儿是33块钱，然后到那儿呢不到10块钱人民币。然后我穿的一双皮靴，150里拉，就是170人民币，但实际在国内应该在600块钱以上，600块钱以下拿不到你这双靴子。然后我还买了一双， 说实话，土耳其本来物价以前就不是很贵， 对， 现在又打33折， 啊、是 这个国家又， 不要往下说。然后我还买了一双，名牌的运动鞋。 咱不是说吃吗？怎么还能够？ 女人离不开吃、化妆品、购物。 我的天哪，我有点期待后面三个时段。 然后你如果是订酒店的话呢，你可以去找个窍门，你去找那个国外的网站，或者你能找到用当地币结算的那个网站，然后它实际的结算价格就是你这个酒店原价的三分之一。你用里拉结算的话，这样就很值了。 哇塞，感觉不想在北京混了、怎么听 Vina 介绍北京的好吃？ 那咱们下边赶紧说旅游，然后说完旅游好，让维娜说美食。 不是你那个特别庞大，你那个我在办公室修片修了大概25分钟没修完，然后回到直播间又修了大概到55，所以你想想那修片的大概一起修40分钟的话，我就一时半会儿不是说不完的。 你看我这语速还行吗？ 行，咱们这算吧，这个时段接个小面纱是吧？咱们接个脚，反正听完之后，听上去还挺让人心动的。维娜，要不然你也改去土耳其玩吧？ 行。咱们就走 着，你特别随意的。 他要讲的也好多国外的美食，我也非常期待。 真的，行，那就让薇娜先说一说，就是近处有什么好吃的吧。咱所以这个风向标赶快的结束，咱们马上进入到玩转市集的主要板块。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18，咱们第一次这么快的就把新闻过完，立刻进入到我们的主板块，因为我们要好好聊聊这个长假期间有什么美食美景好地方的推荐。其实为什么要把美食放在前上？一，我们这是一饭点儿，你知道，而且就算是旅游过程当中，我相信就以二位的情况也不会放过好吃的。这个人刚才虽然说东西便宜，但是我跟你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拐到这个话题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您点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现场的视频。另外呢，您如果是在一直播平台上或者是在微博上，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好的，那马上就进入啊，看看主题，今天是长假推荐，咱们从近处开始，从维娜吧，给我们介绍一点北京的美食，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十一就是懒得出门，还是想在家门口去点好地方。维娜尝的那个就是尝的菜和推荐餐厅不分国界不分菜系是吧，什么都有，所以咱们花插着来吧，咱们从应景的来，因为最近正好在德国慕尼黑是10月啤酒节正在进行， 没错没错， 咱们北京现在与时俱进，德国过什么节咱们过什么节。 对，慕尼黑啤酒节大家应该听说过，在国际上其实是挺盛大的，在德国每年大概10月份左右。 嗯， 那其实我们现在说就是北京，咱们现在也有一个慕尼黑啤酒节，就不用去那个德国，咱们也可以在北京能够尝到好喝的普拉纳啤酒，还有就是各种的一些游戏，还有德国的美食。嗯，然后这个啤酒节呢，它其实是从9月20号到10月7号。那现在目前呢还正在进行中，10月6号跟7号呢其实是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狂欢日，它 各种的活动会更多，比如说那种上次我们玩过的那个臂力的挑战，各种的一些啤酒类的一些游戏，嗯，对。如果大家在待在北京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去啊，如果大家这两天可能忙的话呢，可以6号、7号晚上去。 哦，其实总体来说，介绍一下这个，像北京啊，现在有很多德国餐厅，说实话。然后每年的慕尼黑十月啤酒节是德国当地应该最大的一个盛大节日，尤其是南部像慕尼黑为首的州府的南部德国城市来说，斯图加特他们虽然日子不同，但是在十月左右都会有一个啤酒节。然后现在国内有这么多，就包括咱们北京、上海有这么多，就是精酿啤酒房，甚至是进口来自德国的一些啤酒，这些啤酒品牌呢，都会带来一些德国的风情。所以在这个十月啤酒节期间，我们北京也生活着很多来自德国的朋友，所以也希望把这种德国的文化带到我们北京。现在就是像以慕尼黑当地著名这个品牌 Polana 哈，在北京有两家店。现在我们今天推荐的，可能薇娜要提到的是在万世名流酒店的这一家。 对对，没错。 然后那天我们去体验了一下，我还举了一个杯子，一个杯子一升的杯子， 苗大力神。 对， 哎，我跟你说，说到这个话题，我在德国啊，真的见过他们的酒娘啊，就是卖啤酒的服务员，女孩哦，一手拿五个杯子，两个手十个杯子，一个杯子一升里面装满啤酒。我说实话，我一个杯子里装满啤酒，我两只手拿都费劲，就算举起来，我可能几秒钟就赶紧放下。但他们真的力大如牛，而且他们身材其实没有那么健硕，你会看这人就是一个小很娇小的姑娘，结果一手拿五杯。 你是不是喝酒喝的呀？咱们也多喝点， 我再多喝也拿不起来。 没事，咱们那天是空杯子哈， 对，都很费劲， 手拿五个 空杯子都特别沉， 很沉。嗯， 对，我其实当时那个薇娜给我照了个视频，你就简单看看。 像我这么怂的人，我连试都不敢试。 真的吗？我试的是空杯子，也只能凹个造型。说实话， 我已经能拿两个，我觉得。 好，我们看看啊。我觉得短短的几秒，四秒钟之后放下了。 这个苗老师还是很厉害的， 不是 就有练过。 我真的已经是吃饱了之后去参与的这个活动，吃饭前可能真的举不起来。 吃了很多德国香肠。 对，而且我把这个视频发到朋友圈之后，好多人都说，这不是空的吗？有本事你装满啊。好，我就说我不敢装满，行不行？不是真的，我就不敢装满，怎么样？我认，你知道吗？忍，有时候人认怂就是这一点，因为我知道有多沉。说实话，就那个杯子啊，就是连空杯子在那儿拿起来都是很费劲的， 很沉的， 很沉的。所以装满了酒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实话，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阿汤哥要跳出来了。 啊，真的， 阿汤哥要跳出来。 我其实建议大家有机会就可以到就像普拉纳这种比较老牌的德国餐厅去感受一下，一个是喝喝啤酒，还可以尝一尝现场还有一些乐队。我们就是派前方记者薇娜同学给我们拍回了一些现场的视频，现在咱们了解一下， 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Don't even have to say, so sure you're there. 刚才看了看啊，这应该是现场，但是呢可能到节假日的时候人流会更大一些，因为大家可能比较放松，有假期好好喝喝酒，平常工作日也不敢喝太多，晚上回家要开车回去酒驾是吧。其实提醒大家一下，虽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是一个德国啤酒房，但是去普拉纳如果您想喝一杯的话，最好还是找代驾或者您打车去哈，安全第一， 或者有夜里的公交车， 对，增加运力了。哎，我想知道刘璐之前有没有在北京尝过德国这些餐厅？ 尝过，我曾经去过这个普拉纳，而且这个普拉纳对我来说，它有对我一个教育意义，就是我喝过这啤酒以后，我发现我以前喝的是叫啤酒吗？就是它那个味儿跟其他啤酒都不一样，非常的清爽。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我喝过一些啤酒，我基本上都是抿啊，但是喝的最多的一次，那一杯有500毫升。 对，差不多 500毫升，非常好喝。而且去了，我不太爱吃肉，像肘子什么肠什么的都不太吸引我。最好吃的我吃了两个，两三个吧，就是那个碱水面包，那是我在北京吃过所有的这些德餐啊或者面包房啊的面包里最好吃的。 好，就这个话题咱们这按下不表，下个时段咱们稍事休息的话，接着跟大家推荐好吃的外国餐厅，当然还有包括我们中国的有意思的餐厅。至于德国餐厅里有什么好吃的除了啤酒以外，咱们下个时段再揭晓。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Vogue, Chanel, Fossil,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31，欢迎收听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一个美食单元玩转市集，欢迎各位。我是苗山，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呢，就是从明天开始就是十一长假了。那十一长假您到底怎么过呢？是去远处还是就在北京这个网家一岛呢？无论您是在北京过还是呢出门去远行，我们都有特别的美食推荐给大家。反正吃的玩的美的在这个节目当中都有，我们在下面的一个半小时当中呢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再次的为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好朋友。首先这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过来的一位美食达人，吃的也不胖的 Vina， 欢迎。 大家好，我是 Vina。 特别气人，凭什么？另外这一位是美食自由撰稿人刘露，露露同学欢迎。 大家好，也是旅游达人。 哎呦好嘞，是美食旅游自由撰稿人露露同学。行吗？ 行，特别好。 咱们刚才就说了一半，就是说到德国餐厅的时候，我们推荐了一家在这个十一长假期间适合大家去好好喝一杯，然后呢喝酒吃肉的好地方。当然呢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千万别开车去啊。那提到这个，露露刚才说了一半，觉得德餐当中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和大家分享。 碱水面包， 说半天就没说肉，吃个面包 特别香，但是你没吃过吧？那可能你肚子里的吃的都是肉，没有份儿了。像我这种的 有点疼， 吃了三个面包还要再打包的人，一定要第二天还当早点吃。 苗老师爱吃肉，爱吃香肠， 吃什么面包啊？我跟你说，我有个经典的名言，就是有肉在这儿，谁吃面包啊？ 一定要吃，你吃过就好了。 对，你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碱水面包是德国比较传统而且比较有名的，其实他们的主食，尤其是南方人，尤其是每一顿可能都会吃到碱水面包。 对， 它口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你喜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它的那个碱会跟你的那个唾液淀粉酶会有一种反应，感觉会 好专业啊。 说这个之后我就想要闪人了。 你会感觉到一种甜，然后并不是像那个面包片啊，或者那个大面包的那种松软，还有一定的力度，反正在那个嘴里边那个口感跟其他面包是不一样的。嗯， 我的天哪，说的一下上了一个档次。就哑口无言。我突然觉得，好，你除了碱水面包你再给我说几个吃的，我就不相信你都没有 肉。没了 啊，你就喜欢吃那个碱水面包啊？ 是， 那就是说咱俩可以凑一桌，你知道吗？ 嗯，我把肉全给你吃，你把面包全给我吃。 太客气了。你看大过节的怎么这么客气。 酒留给我啊。哦，那这我不干，我还要喝。 哎，你吃的都是粮食是吧？ 啊，对， 啤酒也是粮食，是面包也是粮食 啊。主食控，主食爱好者，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碱水面包是德国特有的一种主食吧，算是。但是它的肉其实也不得不提，一个是那个脆皮猪肘，这是南方特有的一个制作方式，做这个猪肘。当然北方还有水煮的。你看着我，你吃了吗？ 有点饿了是不是？ 哎，我觉得其实每次大家吃饭你都没怎么吃，都是我吃。 我看我喝， 你就光喝酒了。 喝酒，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胖也确实因为你没怎么吃嘛。 也吃，就是喝饱了可能。 那你最喜欢的就是德国餐厅里面的美食是什么呢？ 其实我挺喜欢吃肠的。 香肠啊？ 对，香肠，德国香肠还是特别有名的嘛。 哪一种啊？ 我喜欢吃它有一种那种 cheese 的肠，红色的，里面有点 cheese， 然后你切的时候它有白色的那种细丝出来，特别好吃。 你喜欢油腻腻的东西， 重口味吗？ 但是你看你喜欢吃的东西我也喜欢，但为什么长在我身上的肉都没有长在你身上呢？ 还是喝的太少。 酒可以代谢掉是吧？ 没有代谢。 好吧，反正听我们这说可能估计有点饿，如果你想尝尝正宗德餐的话，到时候到跑拉纳去尝一尝，感受一下德国啤酒节的魅力。好，这是第一家餐厅推荐。那我们最后再说一下推荐的食物，如果您有机会去的话，尝一尝香脆猪膝，就是我们说的猪肘了，德语就是 Schweinshaxe。 另外呢有这个图林根香肠，图林根香肠应该是 Vina 提供的那一种香肠，就是我们带 cheese 的。当然那个德国香肠里面还包括有名的像慕尼黑白肠，是上次我尝的。因为慕尼黑有一种习惯，就是早上起来当早餐吃，而且不能过12点。我当时问过他们为什么，因为古时候没有冰箱，他们储存起来比较麻烦。其他的香肠呢都是凉着吃，甚至煎一下再加热，只有慕尼黑白肠它是需要很新鲜制作之后，然后在这个白汤里面再煮一下，所以它是唯一一个泡在汤里吃的一种香肠，所以它对这个新鲜度要求很高。通常他们认为早上起来做出来，如果过几个小时中午之前不吃掉，下午可能就会腐败掉了。所以在古时候有一种习惯，就是一定要在12点之前吃掉。当然现在呢贮藏的这个水平越来越强，但是这种习俗还是流传下来，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尝尝慕尼黑特有的慕尼黑白肠。另外呢还有法兰克福香肠，也是一个值得推荐的特色。当然了配猪膝呢还有德式酸菜的 Sauerkraut， 还有一些烤德式的苹果卷儿，这个是德国比较著名的甜品。总之呢就是主菜和推荐菜和啤酒都已经奉上，到时候您去的时候会点了吧。第一家餐厅是德国美食，第二家餐厅是哪一类的美食呢？维娜同学， 第二家我们是来到了墨西哥，墨西哥菜。 够远的，从欧洲一块儿去美洲了吧，那个是。 对，美洲美洲。 嗯。 对，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一家餐厅，是叫 QMAX。它第一家店应该是在三里屯儿。每天晚上其实那个特别的火爆哈，堪称是平均排队是一个小时，我经常得提前预定，提前一天到两天预定。 每天都得排队啊，那会不会很多人就觉得一排那么久就算了，拐弯了？ 可是大家都在排。 好吃是吧？ 对，好吃，关键是它好吃，它气氛也特别好。 我工作日中午去过一次，也座无虚席。 对， 中午也讲。你推荐的好吃的有什么呢？ 推荐的好吃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就是库麦的卷儿，墨西哥卷儿。这个库麦墨西哥卷儿呢，是它有大概几十种食材被包裹在一个卷饼里头。我们说就是大饼卷万物。 啊，怎么让你一说这墨西哥的这个大洋气菜呢？ 开玩笑， 变成早点了。 就是它这个是墨西哥特别有特色的一款，就墨西哥卷儿，然后它也是它的一个招牌菜之一吧。我们每次也去也是会必点的一款一道菜。那它的除了这个墨西哥卷以外呢，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苗老师应该挺喜欢的鲜虾脆皮塔可。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塔可，我喜欢一切塔可的做法。 对，它那个是就是外皮是炸的比较脆的那种玉米片儿，然后中间是特别大的一个就是有三只虾仁，然后上面还有铺满了那沙沙骚洒的那个酱，每咬一口就是， 哎，你又提到了主食控，因为玉米片儿是主食，对不对，刘璐？你要发言， 我主要爱吃那个饼，那个饼还有点微辣。 你还真是主食控，说半天说了个饼，咱们还是可以凑一桌，我吃虾，你吃饼，你看。 可以有。 哦天，刘璐你太好养活了。 啊，对，我爱吃各种面，要是各种米线啊什么的都爱吃。 你说到面，他们还有一款就是叫 chorizo， 就是那个辣牛肉香肠碎的一款宽面。哇，那个面特别好吃，就是用那个墨西哥的辣牛肉香肠碎做的酱，跟烟熏辣椒做的酱汁儿，然后去做烹饪的这款面。哇，就是主食控的最爱。 这我没吃过，我下回去吃这个。 下回试试。 哎，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你给我的照片里是不是有呢？那个薇娜同学。 有 吗？ 鲜虾脆皮塔可、宽面都有。 我先找找啊，有一个塔可的照片在这里。 对， 哦，这就是我最爱的那一道菜，是不是 crispy shrimp taco？ 对， 哎，这个 shrimp， 哎呀，里面真的有三颗整虾哦。 对， 饿不饿？刘璐同学饿不饿？你是就看着外边的金黄色的肠？ 对，就看这个饿，我不吃虾，虾都给你。 哇，这张照片简直了。 对， 还完美。 饿了，我们都饿了。 另外有一张这个是 Taco Burger， 为什么是 Taco Burger？ 里面加了玉米片是吗？ 哦，对，这个是一款就是因为他们家是那个汉堡的这个杯的冠军嘛，去年，所以呢，今年就为汉堡杯特意就独创了一款，就是把这个塔可的概念融入到汉堡里头，就是把墨西哥的，因为它的品牌定位就是美式墨西哥菜嘛，所以它就是把墨西哥的元素融入到美式的这种汉堡里头，叫塔可汉堡，中间有那个玉米片儿，刘老师的最爱，然后还有那个牛肉果酱。 为什么我在他们家还看到了澳大利亚风格的一个牛排？ 就是那个， 你怎么都啊？ 因为 我一提到这个就 很激动， 很激动，很想吃。然后这个是那个澳洲进口的那个群牛排，这也是一个墨西哥的一个做法，就是它取的是那个牛肉肚子那一块的那个群牛排的那块肉。然后它其实如果是烹饪的不好的话呢，它会有那个很多筋，就是嚼不动。但是他们做的还挺好的，然后会先是腌制，完了以后去熏烤。很香的一款，有嚼劲又很香，越嚼越香的一款牛排， 哇， 推荐大家去试试。 这三个菜基本是都是 QMAX 的，对吧？ 对，而且他每天有一周一到周四好像是每天有一款菜是半价， 哦， 每周四晚上是那个牛排烤鸡，这个牛排都是半价。 哦，牛排是半价，每周几？ 每周四。 哦，周四，那就周四着重去一下。牛排是半价的话，是最划算的哈。 对对对，这个好像是一百八左右吧，然后半价完了就可能几十块。 一个人吃够吗？还是两个人其实可以分一份？ 可以分享的， 可以分， 对，还是很值的， 划算。我刚刚看图片里面其实也有 Polana 的那个照片，我们看看啊，现在补着看一看。 关键它有三家店，就是三里屯店、双井店，还有新源里店。它是国庆期间又不打烊，所以大家喜欢美食、喜欢墨西哥菜的朋友们可以去试试。 哦，好，我们现在翻回头看看刚才说的那个 Polana 的那个照片。现在我刚看海报上写的20号到10月7号这个期间现在正在进行啊，10月啤酒节，到时候大家感受一下。 对， 哎呀，这个啤酒看上去还挺有感觉，这应该是在德国大棚里拍的。 对对， 这在德国就是一个大棚里可以装好几千人那种。 对，就慕尼黑， 你看人家酒娘看见了吗？张图片装满啤酒的，你看这几个杯子，1、2、3、4、5、6、7、8、9、10啊，四，我不是数学不好，1、2、3、4、5、6、7、8、9、10、11个， 是十一个， 真的 是11个，还是装满的，每一杯是一升啊， 十一个，我靠！ 而且关键它看起来也不是很壮的那种哈。 对，真神奇。再对比一下我的那个，不好意思放了，我 觉得还是可以的，可以的。 你看人家这，哇、哦，这是几个？哇、哦，这大杯1、2、3、4、5，应该1、2、3、4、5、6啊！一只手拿六个杯子，所以是两只手12个。 十二个，哇塞，胳膊上，这是男士吧？ 对，男士。 不好说。说实话应该是女的，因为她这个衣服是个女士的衣服，她那个因为男士的那个是个皮裤，上面是格子衬衫，你看她那个刚才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她那个袖子你看有一个小花边嘛， 是是是， 她这应该是个女士， 厉害了。 然后再看看肉啊，这是肉衫嘛，对不对？哇哦，你看中间 酒娘也不容易啊。 然后大概有1、2、3、4、5、6种香肠，还有旁边是羊排，这里是有一些 sauerkraut 的那个酸菜， 对， 哎，这第七种香肠在下面，还有一些时蔬。这个羊排真的好好吃， 对，羊排也很好吃，非常香，而且有熏烤的那种烟熏的味道。 哇，你看这张图片，就我这么不相信刘露，你看这些没有感觉，我的天哪，你好棒， 感觉 对，而且他们是有三种套餐。就是分享的套餐，大家不会点的话，不知道点什么的话，就直接可以选择他们套餐也行。 哇塞，这一桌子够好多好多人吃了。 对， 哇，你看人家随便这个棚里面都是手里抓着四五杯，很玩一样的。 我最爱吃的就是葱头圈。 葱头圈，哇，这个现场总之还是挺火爆，大家感受一下。 对，这个 happy 的。 好看完了，就是Vina 推荐的两家店，一个是墨西哥菜的 QMAX， 还有一个是德国的 Polana。 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听听露露吧。露露，你刚刚土耳其就说了一丢丢，咱们接着说说土耳其好不好？ 好的，咱们接着说土耳其的地方。像大家没去过土耳其的呢，也能说出来什么伊斯坦布尔啊，什么棉花堡啊，还有什么卡巴多西亚呀，当然这些耳熟能详的我都不说，然后咱们专门说。 哎，你这个土耳其的文件夹里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你说到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把文件夹点开，大概大家导入一些照片看。 好 啊，那咱们现在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叫卡克拉曼马拉什，是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地方，是从卡帕多西亚一直往东南开，就开那么几个小时，中间路过的一个地儿。这个地儿呢，没有什么景点儿，基本上就是在那儿吃一个午饭，然后去专门要造访一个当地的一个用羊奶做的冰激凌店。这个羊奶冰激凌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它的那个店挺大的，房间里边放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古董，有兵器，有奥斯曼帝国时期他这个老板家族使用过的枪，然后也有从别人家收过来的一些古董，像那个枪可以打火的那种，就锁在玻璃柜里。 嗯， 如果是像火枪那种不能打火的，就是没法发射的，然后就挂在墙上，然后里边基本上是座无虚席，大家都在那儿开心的吃冰激凌啊，在聊天。 好，说到冰激凌关键词了，你那个文件夹里面我看到冰激凌三个字儿，是不是看看？因为我们其实有1、2、3、4、5、6六张图片。咱们就挨个看看吧，咱们从 Duna 开始。说实话 Duna 这个词啊，最早我一觉得是土耳其菜嘛，但其实它火是在德国火起来的。对，你知道德国满大街都是卖 Duna， 就是 What is Duna？ 对 ，Duna 其实这样的，他们德国分两种，一个是 Kebab， 还是 Duna，这两种都是在德国大火起来。 烤爸爸， 对，烤爸爸。现在土耳其有的原因是因为德国火了，很多人去土耳其寻找，他们为了迎合这些人才开的。但其实最早是土耳其人在德国开起来的。然后 Duna 是什么呢？ Duna 就是像烧饼一样，中间加烤的牛肉或者羊肉，还有 kebab 就是其实是那种卷饼，还有 fajita， 他们全部都是卷饼烤那些肉，所以中间就是那个食材要烤，然后要焦脆， 还有 pide 啊 ，pide 啊，对对对 ，pide 也是一种饼卷起来的。然后呢，一个就是外皮是软饼，还有一种像烧饼一样，就可以这么描述是吗？ 就总结一下嘛，就是肉在饼上的，还有或者肉在饼里头。 哎，对对对，饼里头的是 kebab。对吧？ 对， 然后在饼上边的是 Duna， 咱们看看，咱们看 Duna， 看 Duna 小哥，这个在土耳其钱是5.5是吧？ 没买， 没买啊？ 没买。 我去的时候卖3.多，但是那时候那个汇率可不是这样的。 对，因为这个汇率它跌了以后嘛，它物价往上涨了一点， 但还是便宜， 对，没涨太多。 你想我买的时候3.5，当地钱，当地合人民币当时是10块钱，因为要乘以3嘛。那现在5.5基本就是1:1了嘛，所以相当于还是半价。对我来说啊，你再看冰激凌，哇塞， 这个冰激凌左边的那个是正常份，右边那个特别小的那是不卖 的， 对，是送的。 你就说哎呀，这么多口味到底选哪种呢？是这个还是这个呢？老板就会说 你这样老板是不会给你的，但是看到特别可爱的小姑娘才会给一个小孩儿。 哦， 就专门送的，就是几岁的小孩才会送一个。然后我们也被送了，是为什么？是我们给他们店员拍照片来的，然后就感谢我们给了一小家伙。 他们 好 有市场的感觉。哎，我为什么在你的照片里发现了秦姐呢？你们俩一块儿去的？ 没有 啊，没有啊，哦，没有啊，看错了呢。好，看下一张图片啊。哦，这个还是Duna他们家是吧？ 另一家了吧？ 这是另一家 啊？对，另一家了。他那个边上有好多家那个烤肉店呀、小吃店呀、冰激凌店，然后他们都特别热情，我们从那儿过的时候都跟我们做手势，然后想合影啊拍照。 哇哦，再看看这图片，这是他们当地一个地标对吗？ 非常平和的一个小城市。 哇哦， 很漂亮，人不多。 这又是什么的合照呢？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我遇到了在我去过所有国家前所未有的一种被围观的感觉，就是他们看见我以后，哎，中国人，然后就开始从这街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要跟我们合个影。大人小孩，我们把这个一条街都占了。 他们当地土耳其人是很喜欢亚洲人，尤其中国人的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市就没有中国人来，他人少到什么程度？ 没见过， 就是对他们没见过中国人。 他们会看着露露说：“哎，怎么有人长得是这个样儿？ 好新鲜啊！这大熊猫吧？” 你不要这样自黑哦，你哪里像熊猫？ 长得宽度。我们导游，像我们导游是专门做导游，他已经做了从2011年开始做导游，他7年的时间，才来过这个地方2次，所以就算他们土耳其本地人，他们都不会来，所以更甭提说中国人了，就自由行的也不会。 夏目商，夏目这张图片，这是一个缝纫机，为什么会拍下来？ 我喜欢复古的东西，所以这种复古店我都特别喜欢。 这家店是一个旧货、一个旧货商店吗？ 不是，它就是一个复古的冰激凌店，因为它的年头太长了。 这是冰激凌店， 对，冰激凌店。 所以这个缝纫机是不卖的，是吧？ 不卖的， 它是个道具， 都在店里摆着的。它这个店有100多年历史了， 真洋气。 嗯， 哇哦， 它那冰激凌，羊奶做的嘛，它那口感是很黏黏的。就拉黏儿， 哎，他一边说他一边咽了一个口。真没想到你说了半天冰激凌，结果只有一张图片是这个冰激凌。 因为我觉得这冰激凌没有甜筒好吃。 哦，真的。 嗯， 然后这就已经是这个城市了，对不对？那下面要即将说的是哪里呢？ 下边呢，我们经过这个城市的最终目的地是叫内姆鲁特山。去内姆鲁特山呢， 叫什么？ 内姆鲁特山。 内姆。 我们要去看的是日出，但是前面那一天，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是非常重要的。再往前，对，前面第二个文件夹，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这座整个这座山呢，光秃秃的，除了我们当天晚上住的这个酒店，没有其他房子。这个房子呢，是一家小客栈，我们笑称它是土耳其的农家乐。 这不是怀柔吗？这张图片， 土耳其的农家乐， 这张图片太像怀柔了，你知道吗？那房子也像，再看田间地头的感觉，尤其北京这两天天气特别好， 嗯， 然后呢，蓝天白云的也像欧洲，所以越来越像了，后像。哎呦，我再看 这个地儿，这个地儿叫卡拉杜土，卡拉杜土在当地的意思是桑葚，就是桑葚，就北京话叫桑葚嘛。 嗯 嗯，特别好吃的那个。这个酒店条件特别的简陋，简陋到什么程度啊？没有吹风机，没有洗漱用品，就甭说牙刷、牙膏什么的，就洗发水，什么沐浴液都没有，也没有写字台，也没有椅子，就两张床，但是很干净。然后它还会有一个。那个你插上插销以后能做热水的那个开水壶，就跟热得快似的，它没有自动关，就是你得自己去拔插销它才能关。我开始等着，我想它 有可能扑出来是吧？ 对，就那 或者烧干 控制的， 哦， 就非常非常智能，就是全人工的。 我们看看这张，这个老爷爷是这个 啊，这个老爷爷是店里的那个住客吧，还是店员，我分不清楚，因为我们那个语言是不通的，他们说当地的那个土耳其语或者说阿拉伯语。 但是他面前摆了经典的红茶， 他们喝红茶喝得特别厉害，从早喝到晚，一天能喝大概10到15杯， 嗯， 没事就喝这个， 跟喝水一样。 对，嗯， 那个红茶真的很好喝。 熏香的杯子也很好看。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说一个土耳其的那购物，就买什么，土耳其的熏香杯子、盘子，然后小花碗，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下手。 嗯， 不要犹豫。 然后下面我看一张图片是，就是你是拍了他们几个人在聊天， 对，他在吃早点的时候。 哦， 我全程在土耳其待了有14天，13天。 有一次出去去了一个月是吗？请问 15天，就是把往返路上都算上，一共15天，在那儿住了有13天吧。 你的以色列和土耳其不是一趟 啊？不是一趟，不是一趟。哦，嗯，以色列待了有11天吧。 哇，这个人简直了！辞职之后 不着家呀，简直！ 辞职之后感觉人生大变。 嗯，他这个早点非常的好吃，而且好看。像我全程住的都是5星级酒店和一些特色酒店，但是他们都比不上这个酒店给我的印象深，不管是吃的还是环境。像酒店门口有2个小吉普，这个小吉普指的是真的吉普车啊，不是那个青蛙。然后还种了一些葡萄藤啊，还有那苹果树、梨树，还有田地里头有西红柿，有辣椒，还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那个植物。然后发现了一种特别大的苍耳，这么大个，有个枣那么大。 苍耳， 苍耳就是小时候男生揪下来，然后放女生身上那个能扎的带刺儿的那个， 哦， 跟那个枣核状的。 这好久没见过了， 对对对，好久没见过，特别大个。然后我们还抓了一只土耳其蚂蚱，我觉得蚂蚱前头加一土耳其特洋气，特好玩。 土耳其蚂蚱， 对， 没炸了吃吗？ 没有，我们要是给它放生了，像我们这么善良的人 啊，哦， 我们这么不爱吃肉的人， 所以那个地那个城这不应该说是城市，是个小镇吧？这地方是一个很朴 素。No， 只有这一个房子，边上什么都没有。 它小村庄是吗？ 连个村庄都没有，就我们这一个酒店。就是说，你想看日出，你没有其他地儿可住，就只能住这儿。 那他们有邻居吗？ 没邻居 啊，这是一户人家， 就这么一个。 你们怎么找到的这种地儿？请问， 连我们导游都没去过，都是第一次去。 找到的呢？ 这家平时有生意吗？请问 我看了，还真有生意。 就算这么一个小地方，大喇叭也依旧会在早上起来五点钟的时候准时跟你放古兰经、 哦、 就是有那种动彻心灵的意义。 会觉得不方便吗？ 不会，我觉得那是很难得的。可以洗澡 吗？可以洗澡， 热、嗯、水还挺热的。 嗯，可以洗澡，其实还行、嗯。 然后那个餐厅里头有一个大吊椅，吊椅前头呢是一个电视，我看当地人在那儿坐着看电视，然后我也特别想跳上去，我也坐一试，没想到我腿儿短没蹦上去。 不会塌了吧？有没有塌？请问？ 没有，因为我没坐上去，坐上去可能是吧。 我的天哪！ 然后我们第二天早上呢，四点半就出发了，你四点钟你就得起，所以这项活动不太适合老人，还有腿脚不太方便的人。我们第二天坐小车，就是不能是平常那种，比如说十几座的那种中巴车是不行的，就要小巴车。然后去10公里外的那个内姆鲁特山，啊，那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是公元前一世纪国王，安乔克一世建的那个祭坛和他的安息地。这个遗址呢建在整个东西横贯土耳其800公里的托罗斯山脉上，它是属于一个最东南端。然后这个山呢是海拔2134米，非常的高，所以甭管您什么季节去，特别热的季节去，您也多拿几件衣裳，你带着羽绒服不多，穿着都不觉得热。如果你没有带的话，你可以在那个公园入口处你租两个，你租一个我估计不管用，你租两个那个毛毯，一个是披身上的，一个是系腰上的当裙子穿，这样才能够暖和。我就披了两个，我都没觉得暖和，风很大，要开始出的时候、哦、上面有很多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头像，它是分山前和山后，山的背后呢，它的那些宝贝是藏在土地下头的，所以保存得非常完好。 嗯， 然后山前的呢，就是，裸露在地表之上的，所以保存的就没有山后的那么完好。 嗯，听上去这个地方还可以值得再探讨一下，所以我们稍事休息，下个时段接着和您分享露露的土耳其日记。稍后 Vina 也有更多的餐厅推荐。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珊，稍后见喽。 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六点，北。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 Fashion, Vogue,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 你也是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然后下面即将要说的是什么嘞？ 还是接着刚才咱们看日出的那个地方说，如果一个地儿光能看日出，看几个大石头可能不太值过去一趟。其实它旁边有一个葬着三个公主的一个古墓，然后还有一个新城堡，还有一个著名的那个阿塞米亚古城。像我们在那个新城堡的那个地方呢，我们并没有爬上去，在那个城堡下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学校，然后中午的时间那个学生都去回家吃饭了，然后我们发现有两个孩子和两个家长还在学校，他们在干什么呢？我估计是被请家长了，然后我们没好意思拍。然后我们就在外边喝那个红茶呀，然后有一个那个餐厅的小哥就英语特别好，然后我们就跟他聊天，然后结果呢发现他是伊斯坦布尔人，然后去那个加拿大留学了，然后这几天呢正好回来他山里的爷爷奶奶家，然后帮助爷爷奶奶做这个餐厅的服务员，被我们赶上了，觉得很有意思。好，另外呢 不知道是不是算勤工俭学，因为爷爷奶奶估计也给钱。 然后中午饭呢大家可以在幼发拉底河的起始点来吃饭，听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从小到大在那个教科书里听了无数次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然后当时我想，哇，我怎么来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好神奇啊！然后当地的特别好吃的一种东西是鲜无花果，像咱们平常吃的都是干的那一种。 我觉得土耳其盛产无花果和石榴， 对 不对？ 对，然后石榴呢是他们的那个幸运的象征。为什么？因为石榴你看起来是一颗，但是你打开有那么多个籽儿，就是包罗万象， 团结的象征是吗？ 对，有很多宝贝里边。 我觉得当地土耳其酿的石榴酒啊，还有石榴汁儿啊，都特别多。 你看，我又咽了一口。 哎，水果也是你的点是吗？ Yeah, 我基本上是水宝一族，我早上起 水宝吃粮食，喝水果， 凉奶、热奶啊、酸奶啊、什么豆浆啊、粥啊，我都要喝一遍果汁。 那你挺适合在土耳其的。我记得2013年我去土耳其的时候，街上就是那个时候啊，因为北京后来有那个石榴汁的那个机器， 榨汁， 但是当年北京是没有的。然后我就看街头有那些叔叔直接推了个车，上面有一个大铁夹子，就可以把那石榴一扣，然后那打出一杯汁来。而且不贵，我记得合人民币就几块钱，现在可能就会更便宜了哈。 那咱们继续往南说吧。 好嘞好嘞。那日出的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地方叫什么来了？母什么？ 内蒙鲁特山。 对对对，看看，哎呦，这 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这地方挺漂亮，这是早上起来拍的吗？ 对，早上起来，但我们赶的这天有点阴天，就是太阳没有看到整的。 哎，这个是什么遗址？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那些神像的地方，它这上边其实都是有脑袋的，现在这脑袋跟下头呢，一个对一个，有很多都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这是后来就是摆的，对吧？ 对。 因为其实是毁掉了的。 对，是的，是的。 而且我相信估计这些那个，这些头应该是， 修复过， 可能是在地下被埋呀，这是后来找出来的。 对，是，这些是在地上的，所以它保存的没有那个背面的完好，背面是在土下头的，所以挖出来很整。 看最后这张，哟，这个是 我露一个全身像吧， 看不出是谁的一张全身像， 太冷了，就露俩眼睛。 但是空气真是好啊。 对。然后这个太阳快出来的时候，就即便是阴天，你也就不要气馁，你也没白去，你能看到那个云彩边上镶了一个金边儿，很漂亮。 好，这个地儿说完之后，咱们接着说说， 继续往南走， 内蒙鲁特旧城堡这个。 那是刚才我说过，就是那孩子请家长的地方。 那我们看看吧，正好有这个照片，我导进来给大家看看啊。这是应该就 是对，那是旧城堡。 然后看看第二张，这个是什么？这是教室。 对，这是他的教室。 中午孩子都回家吃饭了。 嗯、这个数据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伊斯坦布尔那个人，那个小哥，然后在加拿大读书，然后回来给我们。 哦，就端盘子的这个、嗯、对吗？ 对，是的， 还挺帅的嘛。 嗯，中东的人长得特别帅， 想回来吗？还 不想，真不想。 其实你应该留下来，因为你现在是 freelance 嘛。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想工作，对，而且你写东西的话其实不拘泥于地点，对不对？ 关键是这个语言沟通比较困难，我有你那两下子我就不回来了。 不，你可以在那儿学土耳其语啊。好，我们下面的地方， 嗯，我们下面推荐的地方呢是再往南走，叫上勒乌尔法，就是距离叙利亚很近的一个地方，大概有几十公里。然后在这儿咱们能看什么？要看一个叫戈贝克利石镇，这个石镇跟英国的巨石镇很像，但是它的兴建时间要早很多，它是用非常精雕细琢的那个石灰石柱子制作成的，然后表面呢也刻着一些浮雕，像羚羊啊、蛇呀、狐狸、蝎子、凶猛的野猪之类的。 和大家看看图片啊、嗯、这个是一个遗址的现场。 它的历史有多久远？是公元前12000年，像现在才2000年、啊，再往前还要倒10000年，它比那个吉萨大金字塔还要早8000年。 哇、wow. ， 是现存啊、是那个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神殿。 哦、oh, ，现在看到的这是修复现场对吗？ 对？ 考古现场。 对，我们在当地遇到了一个德国的考古学家，像咱们平常看的大厨，他那个胳膊上那个兜里都装着那个勺、什么筷子之类的。那、嗯、考古学家装什么？在屁兜里装一个小铲儿，就是随时可以刮一刮、铲一铲的那个，特别逗，我给拍下来了。然后这个考古学家呢，他在丹麦上学，后来跟着自己老师来到土耳其来进行考古发掘，已经7年的时间了。然后现在他的老师去世了，但他并没有回国，然后继续完成他老师未尽的事业，非常帅。 未尽的事业。 对。 然后下面这张图片要看到的这一张又是什么呢？孤零零的一棵树。 这一张左边的那位就是德国的那个考古学家。然后这个树呢是个许愿树，很多当地人有愿望的时候都会来这儿许愿。嗯， 哇哦，当地人真的会去这儿许愿是吗？ 嗯。 然后这又是一个什么呢？ 这就是走的那个栈道。然后考古学家并不会因为说他要进行考古发掘，然后自己建一个很近的一个道路，所以他们每天在里边工作也会绕很多的路。 嗯，这是依着山建的吧？ 嗯， 感觉像是一个 对，是在一个山上，是在一个山上， 山上的步道。 嗯、对， 然后这有两个同行，是有一个是你同行的人，穿白 T 恤的，一定是、 啊、这两个都是 啊， 两个都是。左边的那个是我们导游，右边那个是一个我国著名的军事专家。 这个人包上了头，我也能看出他是一个咱们的人。 包上了头，我真的快认不出来了。这个是当地说库尔德人的聚居地嘛，他们卖的这个库尔德的头巾，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呢就会卖纪念品，有很多纪念品是你离开了这个地儿你就买不着的，所以一定要抓住机会下手，不要犹豫，非常便宜。这个头巾好像才20块钱吧，还是15块钱？ 哦，但是还挺有特色的啊、哦。 嗯嗯， 他们俩这个格猛一看是一样，但仔细一看不对，一个是竖纹，一个是横纹。 那你看他这个编法啊、跟那个阿拉伯的区别是，阿拉伯还他有加一个箍在上面。 哦，对对对对对，头上。 对， 但是说实话，还是左边的那个向导比较帅 啊，真的很帅，我每天都夸他的帅。 哦，是很帅，浓眉大眼的。好，这里是刚才分享的叫什么乌尔法贝克利石镇。 对，下边还要再说一个乌尔法，还有其他可去的地方，就是 餐厅， 乌尔法的那个考古博物馆，它是土耳其规模最大的那个博物馆， 在哪儿呢？是这个餐厅里吗？ 不是，那个没有，我没有放图。 哦哦， 因为它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展示的一些东西。对于我来说，这种博物馆并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一看不懂，二拿不走，所以我不爱看博物馆， 就没用是吗？ 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马赛克的博物馆，这个它的区别就是说，其他的博物馆的东西都是从别墅搬来的，但是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建在它原址上，就是踩在脚底下，就是原来的地方，是一个富人家的一个别墅，有非常漂亮的那个地画。然后我们到旁边呢，大概走了有3分钟的时间，到了一个圣鱼池公园。鱼池公园都是次要的，我就在这站着，我跟我姐妹在一起站着，然后跑过来小孩跑到我面前停下了，然后就看着我，哎，中国人，就是他嘴上还出声哟。 然后停了三秒钟以后，然后跑过去就追他前面那个是姐姐呀，还是他的朋友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开始说，然后过了那没几秒钟，然后他们那些那个女孩什么小伙伴们全过来了，然后开始拿着手机 photo， 然后说行，然后就开始跟我们拍照。然后旁边坐的那些就是公园里的人开始可能没想跟我们拍照，也开始跟我们拍照，致使我们自己想拍这个鱼池，我没有拍到一张鱼，没有时间拍，都被他们包围了，就一直在自拍啊自拍，跟他们一起 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 天哪，他们没有见过中国人， 心情是不是大好啊？ 是不是大 明星的感觉？ 是的， 我看那个图片里面有这个地方的餐厅啊， 啊对， 所以吃的东西咱们分享一下。 这个、餐厅是一个当地洞穴餐厅，也是个特色餐厅，做了阿拉伯，是一个阿拉伯的餐厅。 我们看这个环境就能看出来， 很好看。但是，但是记得在这儿不要喝酸奶。那个我特别爱喝东西嘛，我爱喝酸奶，我就要了一瓶，结果喝起来是咸味儿的。你想想， 啊、 太难喝了。 土耳其很多要么是纯酸，要么就咸的， 对对 两种。 那个、太咸了，像平常五星酒店那个早上自助餐，你要再加蜂蜜啊，加水果， 那是给外国人备的。 我实在是受不了。 你喜欢青海吗？ 喜欢。 那就是咸酸奶啊。 不是。我没喝那个血酸，喝那个牦牛酸奶还是可以的。 哦，这些奶皮子什么，其实都是咸的啊、哦。 是的， 每个口味不一样。 哦，然后我们看、 在这个餐厅呢，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喝完咖啡以后，那个咖啡杯子不能放在桌子上。如果你放在桌子上，你就要满足给你端这个咖啡人的一个愿望，你就千万不要放。 然后我看看菜啊， 嗯， 先看看这个，这是门口，先说 一下。对，这个门口呢，它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一个餐厅，老板在这写的几句话。这个餐厅没有主人，就是没有服务员，只有主人，像家一样。然后也没有来吃饭的那个客人，就是顾客，他只有来做客的客人，就是希望是回到家，然后大家一起吃饭的这个感觉，嗯。 然后看看菜 ，OK 了。 这个菜，茄子是我最爱 啊！那边吃的简直是太丰富了，每天就是烤茄子、烤土豆、烤西红柿， 好吃吗？ 那个烤肉、烤青椒、烤柿子椒，再好吃的东西架不住天天吃，实际上真的挺好吃的。 我可以的，我吃茄子吃一个月我都不烦。 我跟你说，我一共带了16盒方便面去这次， 你吃了吗？ 16碗，我跟我姐们俩人都吃了。 没起子，真的我只能呵呵一声。好，说到美食这个地儿啊，咱们可以让薇娜接着推荐一下，咱们花插着来。薇娜下一个要推荐的就媲美他这个烧茄子餐厅的。 对，我们就是意大利餐厅，叫伊库。这家餐厅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家餐厅，他们是由北京最牛的那不勒斯、最正宗的那不勒斯披萨出名的。他们家披萨特别好吃，因为他从那个就是我们说他们的那个主厨就是披萨世家的一个传人，从厨师到他的好像是烤箱的那个设备，还有他的食材，全是从意大利进口的。他们家的一些招牌的一些披萨，比如说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意库披萨，中间有一个像包子形状的 burrata 奶酪做的，然后在上面铺满了一些番茄呀、还有那个凤尾鱼。 其实我上次我们节目曾经拍过一个短的视频嘛，其实就是在那儿拍的。然后我们再次看看他们的菜啊，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照片里面有没应该有那个什么意库布拉塔茄子泥上面、 哦、对，那是新菜，对， 那是新菜、啊、 接下来说的就是布拉塔， 正好他说到茄子，咱们就说对抗他的茄子来一个。 这道菜呢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也有点像，就类似，就是它上面就像包子形状的这个奶酪是叫 burrata 奶酪。 burrata 奶酪呢是跟那个就是叫 mozzarella 马苏里拉、 中文叫马苏里拉，这个奶酪有一点点相似，它是用马苏里拉制成的，但是它属于马苏里拉的一个升级版吧，就是稍微更高级一点，然后中间是流动的，做成了包子的形状。切开的话呢，它就中间的这种奶酪的这个汁水就会流出来，然后跟这个下面的这个茄子搭配是非常好吃的。 看上去挺好的， 对，而且特别适合这个秋天这个季节，茄子嘛。然后下面这个这个酱汁是用那个意大利的那个黑醋橄榄油调配就是配成的。 我觉得茄子和什么油醋特别配， 对， 因为茄子比较吸汁儿，说实话， 对， 它是跟什么调料配在一起就是什么味儿， 对， 然后呢再加上意大利的那个醋又很甜， 对，然后它的口感也很好，而且又健康， 嗯，露露，你听上去咽口水吗？ 咽，这么咽。 然后还有就是它有那个就是秋季我们说的新品，除了披萨以外啊，他们家披萨是肯定是很好吃，如果大家没有尝过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新菜里面还有那个就是龙虾意面，还有就是各种的，它有大概好几道新菜的意面，嗯，还有蛤蜊的意面都可以去尝一尝。 蛤蜊的意面，我找找啊，你图片里好像是有一个蛤蜊的罗勒面，是这个吗？ 面，对， 哇哦， 这是特别新鲜的那种罗勒跟那个蛤蜊制成的，做成的，特别的清爽，味道就是比较浓郁的那种海鲜的蛤蜊的味道，还有就是跟那个罗勒的味道结合的非常好。嗯，也很适合秋天的一道菜。还有就是招牌的话，有一个慢炖牛肉酱的意面，那个这个是他们的一家的一个招牌，它这个牛肉呢是牛腩肉，进口澳洲进口牛腩肉跟胡萝卜慢炖了6小时，所以这胡萝卜的甜味儿都被这个牛肉给稀释了。 我找找，你给我了吗？ 应该在里面。 好像没有啊。 没有啊。 但是 在就都在那个， 我这个照片里基本都是主食， 就是主食。 咱们看看 意面那个牛肉酱的那个血管的面， 有一个意式黑松露饺，还有海鲜土豆面啊，不，咱挨个看看吧，反正 都 挺香的。咱们看看藏红花烩饭，首先啊。 行。 哇塞，怎么都是主食啊？ 意大利人嘛，都爱吃主食，披萨或意面。这个酱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慢炖牛肉酱的那个酱是一样的，都是用那个澳洲进口的牛肉慢炖了6小时，加上胡萝卜什么的，所以它这个酱汁呢，就是那个牛肉是特别松软，然后呢那个又有点甜味儿，因为它稀释了这个胡萝卜的甜味儿，嗯，跟这个藏红花那个薏米搭配的非常好。 嗯，然后另外这一道就是罗勒面，刚才看了，下面看看海鲜土豆面。 对哦，这个是那个一个特色，就是意大利人特别喜欢的一道那个就是gnocchi 是土豆面。土豆面呢是它是用土豆的一种面粉。 这有多么的胖，请问又是土豆又是面，露露，这是你的菜。 但它吃上去就吃起来真的太好吃了，就你就忽略了它的一个热量， 它比较入味儿是吧？ 对，就是而且它吃起来的口感是有点弹牙的， 哎 Q 的。 下面有这个龙虾意面，哇， 这个就是波斯顿进口龙虾，我觉得这个就是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肯定会大爱。 我真的咽了一下口水，因为我特别爱吃这个菜。我今天中午还跟人约了一个朋友，在一个西餐厅点了这个。就是这个讲究的是那个龙虾的汤汁一定要被这个面吸收，而且要不能把多余的汤汁漏在碗里。 对，而且这个吃了不胖。 不可能， 热量低一点，相对来 讲。哦，真的吗？哇哦，再看看这个意式番茄奶酪饺，这个也是要瘦瘦汁。 哦，这个可以说一下。 嗯， 就是这道其实看起来特别简单哈，它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食材是制作工艺上会相对复杂一些，就是它有三种番茄，对于我们来讲可能番茄都是一样，但对于意大利人来讲的话，大厨来讲觉得不一样，就是它三种番茄有三种味道，有的番茄呢它可能是有一点点酸，有的番茄可能它带一点苦味儿，有的番茄可能偏甜一点，它把三种番茄综合到一起去做这个汁儿呢，就能平衡它这个汁儿的口感。 哦， 再加上两种不同的这个奶酪， 嗯， ricotta 奶酪、乳清奶酪， 嗯， 还有烟熏奶酪。 哦， 所以它这个层次感是非常丰富的。 哦， 而且也是素的。哦，老师刘老师vegetarian 他不要素，他就是主食， 这就是主食又是素的，没有肉， 全是主食。我的天，你 so sad。 你的人生全是主食。我天，露露，你要求真的也不高。哎， 我的目标是个 vegan， 幸福感高 啊。真的 要求低，幸福感高。 你知道这些美食出自于谁之手？我们看看帅哥主厨的照片。 哦，他们这家那个就不但是菜好吃，颜值高，而且他们的主厨颜值也很高。 露露，这张图片是最打动你的对吗？ 是的。 他应该是一个世代做披萨的人。我记得 他的爷爷就在那不勒斯特别有名的一个披萨大师。 所以他是从12岁开始就开始做披萨。 哦，哇哦！ 然后他们家族大概 12岁就辍12岁就辍学了嘛，然后 应该是哦，有道理。 你别告诉他们啊，咱们偷偷的八卦一下， 偷偷聊聊。然后他们家听说是大概30-40个亲戚，每一个亲戚家里都开了，在那不勒斯开了披萨店。 哇，这是兄弟俩对吗？ 对，兄弟俩。然后哥哥也挺帅的。然后哥哥是就管前厅，然后弟弟是管后厨主厨、 哦、 对，他俩搭档。 最后这张图片是他们做的黑松露酱，再看一看，黑松露是非常珍贵的材料食材啊。 对， 然后 它黑松露，对，它这个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把黑松露跟那个因为它很多很多做这个黑松露这个意面的话，它会就是用到黑松露油，但这个汁儿呢就完全是用黑松露炖出来的汁儿，所以它的味道是非常的那个丰富的，就是那个松露的味道会很足，用料也用得很足，大家可以看、哦、看到 露露，你有没有 PK 他的地方？ 吃的是吗？ 都行啊！你看这一亿，你知道所有人在这个时间段都会觉得吃的赢了， 好饿的感觉吧？ 我一般形容中东的地方，比如说以色列吧，有朋友让我形容他一句话怎么说？我说这个地方除了吃的无可挑剔。所以我在中东没有吃的可以 PK。 我们刚才其实说土耳其说很久了啊、 嗯、 当然还没说完，但是下次可以接着说。 嗯， 咱们可以在最后一个时段的时候换一个地方，是不是以色列接着说一说？ 可以的。 尤其是对于这种饭点，咱们既然达到了峰值，咱们就互相伤害的更严重一下。下个时段到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就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到时候一块儿分享一下。薇娜这个时段分享了意大利菜，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个推荐餐厅，有日本的，然后最后这个时段的时候咱们分享一下。然后一上来一会儿，露露你就 PK 他一个以色列的好吃的东西。 没有 啊？没有 没有。 一会儿中场休息你准备一下。那好吧，那你就靠一些美丽的地方胜出吧，你说呢？ 好的 好的， 下个时段见。 已经就下个时段见了。好的，那我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美食美景，然后稍事休息一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长假美食推荐，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聊。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下长假的美食美景推荐。再次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一位是美食达人，我的好朋友 Vina， 欢迎。 大家好，我是 Vina， 欢迎。另外这一位呢是美食旅游摄影自由撰稿人刘露，欢迎露露。 Hello，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我容易吗？刚才分享的一半啊，现在咱们继续再聊一聊。今天那个刚才 Vina 分享的义库好吃的东西，你看那个菜品，那叫一个出品不同啊。有没有媲美他那些美食的好地方？就算不是吃的，也得好玩。 一定好玩这个地方。你在这儿体验呢，你再别说体验不到。然后下面咱们说一个新的国家，说以色列，同样还是中东的国家。 嗯， 以色列呢最近几年开始火起来了。然后我现在推荐的这个地儿是死海，大家最清楚的最熟悉的也就是死海漂浮，但是这个地儿我也不说，咱们就说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死海旁边叫犹大沙漠，朱迪亚沙漠的冲沙。它是你坐着一辆路虎车，这个路虎车破的呀，就是只剩骨架子了，但是还能开得特别猛。然后司机呢也特别犯坏，就是它那个沙漠跟平常咱们看到的沙漠不一样，它不是特别细的那种沙子，它是沙山，是土山。其实很多年前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个海洋，然后呢进到这里头地是坑坑洼洼的，司机是哪儿不平上就往哪儿开，然后你每次都觉得这个差不多都将近70-80度的那个坡，马上就要翻车了，然后瞬间这个车又平缓过来，然后你觉得惊魂刚刚定一点点的时候，你还没反应过来，开心呢，下一个坡又开始上了，就是会非常刺激。然后这个犹大沙漠里头， 看看啊，你一边说，我们一边点开这个越野车， 犹大沙漠里非常热，啊，对，就是这种车。 它叫那个什么，我们在一个群里。 哦，我知道，这是宾格还是胡爷？ 对， 哦，我 这胡爷， 胡爷，胡爷，胡爷，非常帅。 你跟胡爷一块儿去的 啊？对，我跟胡爷一块儿去的。 哎呦，你看他跟胡爷一块儿去的，胡爷上次还在宾达店拍片儿呢，我记得 啊，我给他拍的，然后宾哥那头像也是我给他拍的。 好，我们要看看这个，哎呦，这哥哥这是在干嘛呢？ 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山洞。因为平常沙漠40多度嘛，然后这个你说这个自然有多么神奇，这个山洞常年保持在23度的一个温度，然后如果里边的人说走着走着走累了热了，然后就进到这个里头天然的空调，然后就缓缓就可以了。然后司机呢一路上会给我们讲，比如说怎么区分这个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那食草动物呢，那眼睛长两边，就是它会盯着旁边危险的那个环境，然后如果是食肉动物呢，它就长在眼睛的长在前头，它要去追逐它的猎物。然后它还会给你讲里边有一些植物就非常有意思的点在哪儿，你揪一个一小段，然后放在手上，然后倒一点矿泉水去搓。 就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 洗手用， 很多年以前他们没有现在什么洗涤灵啊、肥皂啊，这就是天然的肥皂。 哦，天然洗手液。 对，他们洗头啊、洗身上都用这个。 Wow， 然后有一些还能吃，吃起来酸酸的，我尝了一下，就可以救命，因为里面没有水嘛。 哦，我们看着死海傍晚的色彩。 对，这个是死海傍晚的时候，对面那个山呢就是约旦了，是约旦山。 哇，好美。 然后约旦和以色列的那个国境是在死海中心。 嗯，好美。 然后你在这个旁边会吃到一个贝多因人的晚餐，啊，有大肉串啊，什么米饭啊，你感觉看起来特别好吃。 嗯， 实际上你吃没什么味儿，就是不怎么咸，所以去那儿一定要带好榨菜和咸鸭蛋。然后下面咱们再说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死海边上一共有14家高星级酒店，我告诉您，您一个也别住，一定要驱车去死海北边有个叫 Engedi 的地方，这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 Kibbutz 的酒店，一个国家公园的入口，这个酒店在这个位置。如果你又不住，你回来一看到这些照片啊，这些环境，你绝对会后悔死。这个酒店呢是在那个 Engedi 植物园的一个入口处，它是属于 Kibbutz 是什么呢？它是以色列特有的一种社会自治的组织， 像大锅饭的一个共产主义农庄。我到了以色列，到了提布斯之后，我才发现就是世界上真的有地方实现了共产主义，特别有意思。然后人们呢可以大概可以自愿的加入，也可以自愿退出，但是如果你要彻底的加入进去的话，你就要放弃所有的自己的个人财产。然后我们当时的导游呢，他20年前在提布斯住了半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喜欢花钱，喜欢挣钱，然后他就退出来了。 刚才说的有意思的这件事儿之后，我看照片里还有跳蚤市场，这也是我们特别喜欢关注的一个一点。我们说说跳蚤市场啊，看看图片。哇，这哪儿上这是卖什么的？ 这个跳蚤市场呢，它有真的跳蚤市场，就是旧的锅碗瓢盆啊，什么鞋呀、衣裳啊、首饰啊，但还有一些呢是里边的精品店。这个呢是一个小餐厅吧，就卖吃的，然后也卖一些旧货，然后你可以在里边淘到100多年前的宝贝。只要你识货，你能砍价，你绝对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个跳蚤市场是在特拉维夫雅法古城的旁边，然后在那边也有非常漂亮的酒店，而且酒店全天候提供你小食、饮品、一些点心之类的。 哦， 非常好。因为 眼神还 以色列的那个物价吧特别贵，它5倍多人民币吧，所以你要是觉得省钱好的话呢，就是你可以住那个酒店，你挑一个就是它含餐的就会非常划算。这个也是它当地的跳蚤市场。 哇，这个很有 照片， 这是他们家的吗？ 可好看了，我特别喜欢，我看见这些就走不动道， 但是有点吓人。 是，所以看看就好，拍个照片。 对，他们都不在了，因为 你小心啊。 我看看这个老妈妈在做什么。 这个是一个老阿姨在那儿吃饭，然后旁边的那个猫，我就过去问，我说这猫是您的吗？ 不是吧，流浪猫。 是、 是他家 的。 在那个土耳其、以色列这种中东国家吧，算特别多流浪猫和流浪狗。 但是他们的猫对比起咱们中国的来说就是偏瘦，中国的大肥猫更多一些。 大肥猫 大胖猫更多。然后这个跳蚤市场还有很多精品店，我甚至在这个精品店里看到了咱们国家50年代的那个招贴画。 哎呦，是吗？ 就什么比如说报纸那个大鱼，然后那个大猪的那种 连年有余。 对，特别好的鱼， 那是年画是吧？ 但是我挺想买的，但我想着拔老远再给人家背回来不合适。 哎，你看这张图片怎么有感觉？这真的是以前很多很多东西堆积在一起。 哎呦，真的那里头都没有下脚的地儿了。你看目力所及的所有地方，这房顶上都没有一个空再放东西了。就只有一个小小的细道。这好像是那个剃头的那个椅子吧？ 是吗？ 嗯。 我再看这家，这家都是一些小柜子啊， 对， 什么的储物，还有一些， 对，它有的是露天的，就在那放着一大堆乱糟糟的一堆，但是你细看的话里面真的有好宝贝。 好，我们就把手工市场和跳蚤市场一起放在一起播了一下啊。 好的， 这个是应该也是跳蚤市场的部分吧？哈， 对，这个跳蚤市场的部 分啊，老家具对吗？ 对，是老家具。嗯， 那对于租房的人来说其实还是 很好看，里面还有还发现了一些什么中国的鼻烟壶之类的，还有小镜子、小瓷碗。然后下面咱们要说一个特别重点的，比如说您说我在那个以色列我时间特别短，我没有时间我去逛商场了，我没有时间去逛那个跳蚤市场，我也挑不出东西来，那您去哪儿我给您指一个地方，这个地儿是必须去的。 嗯， 而且必须安排在每周二和周五，因为它只有周二和周五两天时间，从早晨10点一直到晚上的18点。然后这些摊主呢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200位手工艺艺人，他们边做边在现场做，然后边跟你售卖，你还可以跟他聊天，聊一些比如他的故事啊什么的，他挺爱跟你聊天的。他可能会在早晨9点多钟就开始去布展了，它是一条非常长的街，我那里边有照片。一条长街，一个摊儿挨着一个摊儿，非常多。 这个是不是这张图？ 对，就是这张图，每一个摊位和每一个摊位卖的东西都不一样。 真的 啊，我把剩下所有的钱都花在这儿了，花了1000多块钱， 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 对，1000多块钱 都背回来了 啊。这个脖子上挂的都是， 哦，我看过， 对，这个 哦，蓝色的这个， 对，他那个大手，幸运的意思。有一个 家家都卖什么？ 有一个忠告啊，对，这个是 一个老头一个老爷爷在那儿削的木头， 哦， 每一根都是因地制宜，每一根都不一样， 好像啊，真的很像，对吧？ 我去过两次，我前年去的时候，他不让拍照，然后这一次呢让拍，就是你别太细节就好，你可以拍大面的。嗯， 这个挺可爱的。 这个是旧瓶子，然后给弄扁了做的时钟。 哇，这是种装置， 好漂亮，特别漂亮。嗯， 这个叔叔是在 卖，对，我跟他聊了一下，我现在脖子上戴的这个东西是在他这买的，就东西比较贵，然后我手上的这个镯子也是在他这买的。 嗯 啊，我当时买了他以后呢我就 没少囤， 今天都带来了。 对， 老师 啊，然后这个是土耳其买的，这个土耳其买的， 啊，挺好看的。 啊，然后我就买完那件首饰以后，我发现更便宜的了。我想，哎呀，我浪费钱了，就基本上是这些首饰的一半的价格。然后我 东西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真不一样， 他们不一样。 回来以后呢，我就带了那个便宜的，戴了一礼拜，发现，哎，怎么脖子光秃秃的？ 哦，变色了， 折了 啊，折了， 断了。 哦，那就是 真的不能舍不得花钱， 质量不一样， 一分货， 心里平衡多了，是不是？ 是的，我再也不买那个便宜货了。 你手上拿的这个是又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我管它叫傻鹿，这是一个胸针， 哦，挺可爱的。 大家猜价格吧，反正挺贵的， 人民币15。 110 啊， 110 啊， 110块钱， 为什么那么贵？ 对，朋友说我是冤大头，但是我就是想买回来。 因为真的是鹿毛做的吗？ 那就是羊毛毡，就是它的那个设计跟国内设计不一样。嗯， 好的。 对，于老师还是挺支持国外经济的， 是不是？ 对。 然后再多说一句，这个市场旁边有常年开放的一个，它叫卡梅尔市场。它是一个菜市场，就是卖什么各种香料啊、吃的呀、橄榄呀，可以顺便逛一逛。除了那个犹太的安息日以外，每天都开放。OK， 很有意思。哇，最后这张图片， 对，这个就是中国的，咱们中国的画。 真有意思。 嗯， 其实逛市场一直是我们出国旅行的时候是一种意外惊喜和收获，对吧？薇娜以前也经常出去旅行，有的时候如果碰到周末的跳蚤市场，真是值得去逛一逛。 对对对，嗯，有很多东西是平时可能你在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 对对，最后这点时间，薇娜，你要推荐的最后一家餐厅是？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亚洲，推荐给大家推荐那个两家日本的餐厅。 嗯， 一家是那个万叶的海鲜肉端烧。 嗯， 另外一家是它同一个品牌万叶的日式烧肉。 你并没有给我照片，对吧？ 没有。 对，那你就随便说说就好了。 好好好， 就是现在日本料理也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特别喜欢去的，对吧？ 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比较适合商务大家聚餐，还有一种就适合大家喝一小杯的居酒屋。 对， 对吧？所以今天那种是像什么什么烧那家应该是比较放松的那个吧。 对对对对，其实这两家都还蛮放松的。嗯，就是也是适合就是可能吃的，像那个万叶海鲜肉端烧，它是在那个就是咱们就赛特那儿，然后它是主打是那个海鲜的各种海鲜的肉端烧。吃着肉端烧还可以喝点那个小酒。 嗯， 然后他们的那个有一个特色的一个饮品就是叫麒麟冰沙啤酒。 嗯， 这台机器呢，就是那种做那种麒麟冰沙的啤酒的机器，这台机器呢，北京就一共就只有3台，然后万叶这家店就刚好有一台。嗯，我觉得就是配着他们的海鲜炉端烧，喝口麒麟冰沙啤酒，特别的爽快。 你终于展露出了一般姑娘喜欢的东西了。它是怎么？它这个到底是什么味儿呢？它又是冰沙，又是啤酒混在一起的冰沙。 是尝过对不对？ 哎呦， 而且特别好看。 为什么他尝过？为什么我没有尝过？ 而且我专门喝那个麒麟冰沙啤酒，上边那个帽就是长得 沫沫是吗？ 就是那个雪像做的雪状的， 就是冰沙的 转着圈上的。如果大家看过《怪博士与机器娃娃》，就是那个小雨就阿拉蕾杵的那个东西，那个长得特别像那个东西。 哦， 对，就这样圈一圈。 然后有酒精度数吗？ 有啊，有啤酒的酒精度数， 因为它还是啤酒做的， 对 吧？ 对 对, 对。但是度数不高是吗？ 不高，就几度。 哦， 对，又好看又好喝。 对， 炉根烧怎么样？ 炉根烧它就是因为它用的是特别传统的做法，用的焙长炭去烤的。 嗯， 所以它的温度很高，然后能够很好的锁住这个就是海鲜类的，像鱼类的海鲜类的它里面的汁水。所以你吃起来这个肉质是非常的鲜嫩。 嗯， 而且水分也特别足。 嗯， 很香。 另外一家店呢？ 另外一家是就是在后海万叶的日式烧肉。 嗯， 这家店呢它特别小，就特别隐蔽，在一个小胡同里头，它就6个包间，然后吧台就4个座位。如果大家去的话呢，一定记得要提前预定，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座位了。嗯， 还是人特别多是吗？ 人特别多，因为它那个座位也数量也特别少嘛。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是它的那个肉质，它的那个牛肉是特别质量特别高的那种牛肉。它有一款是叫就是雪花和牛卷儿，然后这个雪花和牛卷呢是用和牛肉，然后卷着这个萝卜泥，那个还有葱，还有酱汁儿一块儿去烤出来的，这个味道是特别的浓郁，汁水也特别丰富。搭配他们自己的就是限定的四叶限定的清酒，喝点小酒，吃几口小肉，还是很美的。 薇娜很喜欢喝清酒了，上次我们其实做了一期专门就是给大家介绍的不同品类级别的清酒的一个节目， 对， 很多朋友其实也基本了解了。哎，最后这点时间再跟我们复习一下，比如清酒有的时候大家点的时候怎么点呢？ 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就是一般咱们去这个居酒屋，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女生的话如果不能喝酒的话，可以推荐就是尝一尝柚子酒或者梅子酒，但是能喝酒的话呢，可以推荐大家先从，因为我们一般推荐大家从刚开始喝的话，会从就是大吟酿，纯米大吟酿开始喝起，还有吟酿，这样的话呢，你入口是比较优雅的，然后它的果香比较丰富， 而且比较绵口， 对 吧？ 绵口 比较入口， 容易入口，对。然后慢慢的就是喝多了以后，可能大家可能会喜欢那种就是搭配用酒去配餐，那样的话我们会推荐像类似于像纯米酒啊、本酿造这样的酒，可能它后劲会比较大，味道会比较重一点。这样的话，比如说它配那种那种 yakitori 那种烤串呀、或者是烤肉啊，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日式烧鸟， 对，烧鸟就重的。重口味配重口味，淡的像我刚才说的就配我们的 sashimi 啊，那个 生鱼片 呀、这样比较合适一点。 刚才提到的那个清酒的不同种类，什么大吟酿、纯米大吟酿，还是手工什么的，手造什么什么，我说手造饺子，本酿造什么，这些都是精米不合的区别，是吧？ 对，就是精米不合呢。其实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看，就是每一瓶清酒它后面会有一个精米不合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呢，它是决定这个清酒的一个级别吧，可以说它的级别的分类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大吟酿它是属于相对来讲是最高级的，然后它的是还有就是吟酿，然后在下面是纯米酒跟本酿造。那大吟酿这个级别的话呢，它是精米不合要在50%以下。对，然后就是为什么叫精米不合呢？就是说它有这个酿造的这个米呢，酿酒的米的话，它是去磨它的外皮，保留它的这个米芯来酿酒的， 就是把蛋白质磨下去，留淀粉的部分。 对对，没错。然后它保留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它的这个比例。那留的越少呢，那它的级别就越高。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越接近它米芯的部分，它的那个淀粉含量是越高的。 那精米不合指的是里面留的百分比，还是磨下去的百分比？ 留的百分比。 所以是数越少越好，不是数越少越贵。应该这么说， 应该这么理解。对，不能说它好，因为好的这个衡量标准就太大了，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比如说精米不合如果是1%，那肯定是最贵的，对吗？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相对来讲，就是 因为它技术比较贵嘛。 对，相对来讲是这样，就是它米芯越留的越少的话，它这个级别是越高，就是它价格越贵。但是好坏的话不一定是说能作为它就是衡量的这种硬的标准。那刚才说到就是50%，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吟酿的话呢，它是60%。 我个人觉得大吟酿就还挺好喝的。 对，因为其实大家就是刚开始喝酒的话，或者是说你就纯单喝的话，推荐的话就是吟酿以上的级别的酒， 吟酿、 啊、 或者是大吟酿。 对， 哦，那露露以后你可以就着主食来，纯米大吟酿和吟酿， 果香比较丰富。对， 入口也比较绵， 是这种 有一点点 甜，管饱吗？ 管饱吗？ 管醉。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有远的地方，像刚才露露介绍的有以色列、土耳其的一些美景还有美食，然后 Vina 也给我们推荐了十一期间如果您留在北京有一些餐厅是值得去的，也是最近他发现想和大家一块分享的一些好吃食的去处。那最后呢，我们就祝愿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十一长假快乐，享受整个假期。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希望您继续收听 FM98.2 继续播出的漫游嗨翻天，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下次接着聊，过节好哦。